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练习，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our group operator which features cycling groups and a potential job candidate who wants the position of a temporary tour leader.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是一个对话，然后其中一方呢是一个骑行旅行团的招聘人员，另一方呢是一个准备应聘临时领队的应聘者。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生词。第一个是 food allergy，就是食品过敏， allergy 是名词啊，这个我们可以复习一下。那我要是说形容词 be allergic to cheese， 你觉得它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cheese， 对了，就是奶酪啊，对奶制品过敏。好，然后再接下来一个词呢，是当你描述这个英国好多国家的邮编的时候，它呢是数字与字母的组合。 嗯， 好，我说一个请大家辨别一下 DG7 4PH， 它是中间是数字，一头一尾都是字母。 哎，那我说 DG7 的时候，这个你听的是 D 还是 P 还是 T 还是 B？ 我听到的是 D 呀、啊。 好，那还不错、哎、那但是往往呢为了澄清啊，就是确保你听的是正确的，他往往会再去说一下，就跟我们说，哎，你姓什么呀，我姓张，你是工长张啊还是立早张、 嗯、 那么英文里边他就说你那个是 P 呀、啊、还是 D 呀、啊、还是 B， 他就会说 Was that P Papa or B Bravo？ 嗯，他会配合一个单词来说。 对了，这样你就不会有歧义了。 就配合一个单词，而那个单词的首字母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字母。 对了，比如说 P Papa， 就是 Papa 的这个 P 呢，还是 Bravo 这个单词的 B。 哦，这样啊哈，哎，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报选择题的答案， 哎 ，A B C D， 但是呢 ，B 和 D 呢，经常听不清楚， 直接就说二 B 和四 D， 或者我们就说。dog 哦、 ，dog 就是 D 啊， 对 啊 ，B 呢就 boy 啊， 对， 这么去报 A boy C dog 啊、 哦，这么去报的话，同学们听得比较清楚一些哈、 啊，没错， 嗯， 好，所以这个呢，一会儿大家会听到这个现象， 是， 好，再来最后一个单词是 slide，S L I D E，slide 啊，其实它是幻灯片的意思，那其实我们指这个 PPT 啊，通常我们在播放的时候，一页一页，每一页。英文就是 a slide， 好，再给大家拼一下这个单词 s l i d e 啊，它是幻灯片的意思。好，那我们预习完了生词之后呢，现在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 Now, is there anything I need to know about the food you eat? We usually have one or two people in the group who don't eat meat or have some sort of food allergy, so we're always very careful about that. Yes.I'm allergic to cheese.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No. As long as we have enough notice, we can deal with that. That's great. It sounds really interesting. Would you like me to fill in an application form? Yes, please. Where should I post it to? Could you send it to 27 Arbuthnot Place? Arbuthnot Place, Dumfries. And what's the postcode, please? DG7 4PH. Was that P Papa or B Bravo? P Papa. Got that. If you could return the application form by Friday this week, we can interview you on Tuesday next week. Say 2:30? Would that be possible for you? Yes, it's fine. You're quite a long way from where I live, so I'll drive over on Monday. Should I bring anything to the interview? We'll have your application form, of course, but we'll need to see any certificates you've got that are relevant in cycling, first aid or whatever. Okay. And at the interview, we'd like to find out about your experience of being a tour guide. So, could you prepare a 10-minute talk about that, please? You don't need slides or any complicated equipment, just some notes. Right. I'll start thinking about that straight away. Good. Well, we'll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application form and we'll contact you to confirm the interview. Thanks very much. Thank you, Margaret. Goodbye. By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这一段听力材料听完了，您听清楚了吗？这个应聘者想要当骑行团的领队，所以他们交流这个问题， 对， 关于他饮食上的习惯呀，是不是过敏啊， 对， 种种之类的一些细节，我们来听听看哈。 Now, is there anything I need to know about the food you eat? 有没有一些关于饮食方面我需要知道的信息呢？你看这里边的特典型的英文的问法就是 Is there anything I need to know about the food you eat? 就是你吃的方面我需要知道的有没有？ We usually have one or two people in the group who don't eat meat or have some sort of food allergy.说通常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团里都有一两个人不吃肉或者呢是有这个食物过敏的啊，其实这个就跟咱们要是去餐厅点餐人家就说了啊，有没有什么忌口啊一样旅行团呢他就是在这个安排领队的时候因为他要管这个所有的餐所以他要问你这个饮食的特殊需求So, we are always very careful about that. 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饮食餐的安排非常小心。Yes, I am allergic to cheese.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是的我对奶酪过敏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吗 ?No. As long as we have enough notice, we can deal with that. 说没有问题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提前通知的话就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处理好这里边 have enough notice 啊，我觉得这个大家觉得是什么意思呢 notice 是通知的意思不错但是呢 have enough notice 就是指提前足够的时间去通知那我要是用 have a short notice 就是提前的时间很短你也可以说 to be on a short notice 也是指提前时间很短 on a short noticeOn a short notice. 好，那么他说只要我们提前足够的时间知道就可以了。We can deal with that. 然后呢这个应聘的人说 That's great. 哎呀那就太好了。 It sounds really interesting. Would you like me to fill in an application form?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用的就是 to fill in an application form. Fill 就是往里面填东西哈。 没错。 Fill out 我好像也听说过。Fill out. 这个 fill out 和 fill in, 好像这两个介词啊是完全不一样的。In 就是里面 ,out 就是外面嘛。但实际上在使用时。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没错。比如说哈那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用 fill in。fill in application form 是你把那个信息填到那个表的里面所以用 in。fill out a form, 这个 out 是指彻底的完全的。也就是说你要把表里边的每一项都给它填上。这个是 out 的意思。那 fill out a form, 也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表格的空都填满。好，那么这里边呢他说 It sounds really interesting 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我需要填 报名表吗？就要填申请表吗？ Yes, please. Where should I post it to? 是的，您是需要填表的。那我把这个申请表寄到哪里呢？这里边就是 to post the application form to some place. 所以呢，这个结尾的介词 to 是不能省略的。那国外呢，比较习惯于使用邮寄这种纸质的东西啊。虽然说这个电子化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呢他们也有这种很传统的邮寄的这个传统吧。Could you send it to 27 Arbuthnot Place, Arbuthnot-Place, Dumfries?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申请表给我寄到这个地址呢？27号等等等。好，他把这个地址呢就给拼了一下。紧接着呢，人家就要问什么呢？ 问邮编了。And what's the postcode, please? Postcode 就是邮编嘛。 好， 国外的邮编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它不像国内是单纯的一串数字，它还会配合字母。 于是呢，他就报了，我的邮编是 DG74PH。 哎，是有字母有数字的哈，所以您听清楚了吗？是 DG74PH， 估计这段听力材料在真实的雅思考试中也会把这个邮编作为一个听写的材料作为一个考题。 没错，肯定是要让你填的，是吧？地点还有人名的拼写，这都是传统的雅思考项，听力考项。 DG74PH 就是 DG74PH， 那么这个 P 有的人会听成 B， 所以呢在刚才的对话中提问的人又说了 Was that P Papa or B Bravo？ 好，紧接着他回答 P Papa、啊、那你就知道 P 是那个 Peter 那个 P、啊、 If you could return the application form by Friday this week, we can interview you on Tuesday next week。 好了，现在我知道了这个 P 是Peter 这个 P， 如果你能在这周五之前把申请表寄回来，我们就可以下周二对你进行面试。 Say half past two, would that be possible for you? 两点半怎么样？这个时间你觉得行吗？这里边的 say 就是 for example 的意思啊，就是比如说、那么 half past two 下午两点半。 Yes, it's fine. You are quite a long way from where I live, so I'll drive over on Monday. 可以的，但是呢，因为你的地方离我住得很远，我周一就开车过去，也就是说周二下午的面试，你看人家会提前一天到达这个面试的地点。 Should I bring anything to the interview? 我有没有需要带到面试的文件资料呢？ We will have your application form, of course, but we will need to see any certificate you've got that are relevant in cycling, first aid, or whatever. OK， 好，他说呢，我们手里会有你的这个填的这个申请表格了，当然还有任何其他你的这个相关的有关的证书，这里边 certificate you've got that are relevant 就是你所拥有的并且是相关的证书，相关什么呢？ In cycling、在骑行这个行业，比如说他指的这个除了骑行还有 first aid 急救 or whatever 或者是其他什么。国外的这个领队是需要会急救的、万一比如说队员出现一些个紧急状况呢，领队可以去施救。And at the interview, we'd like to find out about your experience of being a tour guide. So could you prepare a 10-minute talk about that, please? 那么在面试的时候，我们想了解，重点聊一下你的以往做导游方面的经验。你能不能准备一下10分钟的这一方面的介绍呢？人家上来一说 10 minutes， 我们考试雅思的口语也就是两三分钟、四五分钟，是吧？所以这个独白，人家要对以往自己的工作要准备一个10分钟的发言。然后他说 ，You don't need slides or anything complicated, just some notes. 你不需要准备幻灯片或者什么其他的复杂的东西啊，就准备一些个笔记提示一下就可以了。Right, I'll start thinking about that straight away.好的，我现在就开始考虑这些事情，就是自我介绍的十分钟啊，讲些什么内容。Straight away 就是立刻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单词，S T R AIGHTAWAY. Good. Well, we'll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application form and we will contact you to confirm the interview. 好的，那我们就盼望收到您的这个寄回来的申请表，并且呢，我们会再继续联系你，确认具体的面试时间。Thanks very much. Thank you, Margaret. Goodbye. 好，那可以看出来这个电话的这个面试他也会提一些问题，然后等你真正面对面面试的时候就是看资料了，比如说你有什么证书啊，然后呢再来看看你见见这个人。 对， 比如说你去带一个骑行的团啊，我这么想象，如果这是一个体重超重的人，哎，那可能人家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个工作。 所以说面试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直观一些的东西，包括你的胖瘦情况啊。 对啊， 这是面试中可以看到的，但电话面试里对方也不知道你到底多胖，所以呢电话面试以后肯定会有一个面对面的面试。 哎，可是说到这个胖瘦呢，你还真别说，国外你要是说因为胖你不录用人家的话，人家就是说这是违反规定的， 是一种 discrimination。 哎，对了，歧视人家胖人，那不行。所以说呢，人家国外人家会说，如果你能比如说连续骑行40公里达到多少速度，您什么胖瘦我都不管， 嗯，只要你能达到， 哎，这样就行了。对， 是是是， 所以说在那个有一些办公室比如说秘书类的工作是吧，我们要想象肯定是录用这个 women啊，然后呢你一看这来了一个特别精瘦的，你又觉得哎呦这好像这身子骨不太行吧，能扛得住这么大的工作负荷吗？所以他在这个招聘广告里他会附一句，你要能举起来20磅的一包复印纸，你把它举过头顶， 嗯， 就 OK， 您怎么瘦都没关系。 哦，所以他还是有一个要求的，但是不能单纯的从视觉上的胖瘦， 哎， 主观的判断你到底行不行， 没错。 有的人虽然身子骨瘦啊，但 他有劲儿啊， 有劲儿 啊，对， 肌肉多哈。 哎，有的人他比较胖吧，但是你看那个健身房里面那教练，一看就是觉得他特别胖，但是人家跳那个踏板操跳的可溜索了，旋转腾挪上下翻飞的。 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我们不能以貌取人， 哎， 啊，在国外面试的时候呢，啊，也是有这样一个情况。 对，他可能会当场让你，比如说举一包复印纸20磅重的，看你能不能举起来。如果你要不行的话，人家说不行，你这不符合我们工作要求，人家不能说，哎，不行，你太瘦，不能应聘我们工作，这是不可以的。 嗯， 好，那我们解释清楚了以后呢，咱们现在再听一遍录音。 好。 Now, is there anything I need to know about the food you eat? We usually have one or two people in the group who don't eat meat.Or have some sort of food allergy, so we're always very careful about that. Yes, I'm allergic to cheese.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No, as long as we have enough notice, we can deal with that. That's great. It sounds really interesting. Would you like me to fill in an application form? Yes, please. Where should I post it to? Could you send it to 27 Arbuthnot Place, Arbuthnot Place, Dumfries. And what's the postcode, please? DG74PH. Was that P Papa or B Bravo? P Papa. Got that. If you could return the application form by Friday this week, we can interview you on Tuesday next week. Say 2:30? Would that be possible for you? Yes, it's fine.You're quite a long way from where I live, so I'll drive over on Monday. Should I bring anything to the interview? We'll have your application form, of course, but we'll need to see any certificates you've got that are relevant in cycling, first aid, or whatever. Okay. And at the interview, we'd like to find out about your experience of being a tour guide. So, could you prepare a 10-minute talk about that, please? You don't need slides or any complicated equipment.Just some notes. Right. I'll start thinking about that straight away. Good. Well, we'll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application form and we'll contact you to confirm the interview. Thanks very much. Thank you, Margaret. Goodbye. By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又把这边录音听完了。录音时间不长啊，2-3分钟，但是呢我们其中的内容很多，而且呢涉及到很多核心的英文词汇。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帮大家复习和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来看看哪些词汇需要再记一下。 嗯， 那你这个问人家啊，你这个吃的东西方面有什么特殊情况、特殊要求吗？英文是怎么问的来着？谁还知道？好，那个英文是 Is there anything that I need to know? 他是说我应不应该知道一些关于你吃的东西啊。Is there anything I need to know about the food you eat? 就是这句话。好，那么请大家把这句话作为一个整体记下来。好，那你说我对什么东西都不过敏，英文怎么说呀？I am allergic to nothing. 对了，或者是 I'm not allergic to anything. 好，这个要会说哈。那你要是说我对黄瓜过敏，英文怎么说呀？ I am allergic to cucumbers. 对了， 哎，还有人对黄瓜过敏？ 有， 黄瓜都有人过敏吗？ 对对对，有。他们对一个过敏的食物经常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哈。 对，那看来我自己还是挺庆幸的啊，我对所有东西都不过敏。 好，那么现在呢，再来下面一个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句子，就是这个有问题吗？啊，英文它是怎么问的来着？谁还记得？课文里边说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诶，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这个 problem 就是问题。那么那个、 但是他用的是 would。 would 就是说他不确定有没有。 对、 哎比较客气。 而不是说 is it a problem? 啊，我们会说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好，那么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是要熟悉，并且你自己要会使用。 嗯、 就通常我们自己是想不到这样去用的。 就您多听、多说、多模仿、嗯、这个句式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你多读几遍啊，以后有同样的情况，哎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哎，多读几遍。 那我举一个例子是吧，比如说的去上班了啊，你说我每天都只能提前五分钟到，行还是不行？因为领导说了你一定要九点提前到啊，你说我只能就是提前五分钟，保证提前五分钟到，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啊，是这个行不行啊？那领导说没问题，只要你九点之前正点到就可以、 哎、回答这句话应该怎么回答？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没有问题你就说 no, that wouldn't be a problem。 嗯， 好，那再来呢就是 notice 啊，还记得吗？如果是提前的时间很短，你接到一个通知，这个英文怎么说呢？ On short notice 啊，比如说明天有一个去意大利带团的工作，然后呢今天才通知到你，然后呢旅游公司说了不好意思，我们通知了你时间隔得太近了。那你觉得这个话应该怎么用英文表示呢？ I'm sorryIt's on such a short notice. 啊，就是提前这么短，让我想起来这个007总是在最后一刻接到了通知，马上就出发，是吧？这就是典型的这个 on short notice. On short notice,、啊、这个 notice 还是个名词。 嗯。 提前的时间足够的话，这个英文应该是什么呢？是 on enough notice. 啊 ,enough notice. 这就是它的英文表达。再来一个词，我觉得好多人也分不清楚，就是这个 relevant。用 relevant 呢，还是用 related？ relevant 是相关性的意思， related 是有关系。比如说，你要是去应聘，像刚才咱们听的这个录音里边的这个应聘的人，他以前有 lawyers 啊，这个工作的经验里边有 lawyers。那么人家在问这个骑行领队的时候，这个工作经验可能他就不提了。不提这个 lawyers。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会说一句话，说我也有别的工作经验，但是都和这个工作不相关。那这时候英文就是用 irrelevant， relevant 是它的相关性， irrelevant 是反义词不相关， spelled S-I-R-R-E-L-A-V-E-N-T、irrelevant 是两个 R， 是 I-R-R。好，这时候 relevant 这个词和 irrelevant 大家不妨一起去记住，它是形容词的词性啊， irrelevant， irrelevant。 好，再接下来一个词就是工作申请表，英文怎么说来的？谁还记得？ job application form。 没错，那请您把这个表填好给我。 Please fill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and give it to me. 那除了用 fill in 还可以用什么呢？ Fill out。 对了， Please fill out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give it to me。 你别看这个是 out 了哈，其实、嗯、它也是填进去，把这个表格填完填满了。